Thank you. 再请听《团圆》。 上，您真是有造化。 得了， 是啊，你既然再一次为父，为父身穿这样华贵的衣服，我非不 求此。